点做紧26,640点，成交超过3,000张。实际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30.5升11.5，阿里巴巴222元升12元，小米集团32.8升1.65，美团273.4升13.4，工商银行4.9升1.4，五菱汽车2.54跌5.6，中国移动44.65跌8.5，比亚迪股份192.6跌7.2，长城汽车23.5跌6.5，盈富基金26.74升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3，日元103.58，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9，人民币在岸价6.535，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港金系收报17,390元，比上日收市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79.21美元，卖出价1,879.68美元。港汇指数101.1，冇起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108,000里，2020大事回顾。 美国总统特朗普掌管美国的第四年。 China. 对华政策越见强硬。 继续为以色列拉拢盟友。 New Middle East. 拜登上场又能不能够扭转局面呢？ 108,000里，总结特朗普留下的政治遗产。重温即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专页。 香港电台第一台早上11点，主持谭永辉、陆宇光、高福慧。108,000里。 细杰，你看鱼排那里几大条鱼？ 瑞文，你看下面前几大条美人鱼？ 美人鱼？我见不到的。 我讲的是大气候鱼龙之星歌手朋友阿卡。 细杰、瑞文，你们不要笑我啦，美人鱼我阿卡就不够胆当了，但我想带大家来到鱼排这里了解香港的本土养殖。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还有我阿卡。 大气候鱼龙生态知多啲，鱼龙自然护理处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全力支持。 法医研究所， 无论你怎样将一件事收埋，只要是事实，最后一定会浮出水面。最大的问题是几时？ 李显善、梁荣忠、黄家声，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今个星期我哋请嚟嘅嘉宾系开心快活人， 唔系，系风流快活人啊， 唔系啊，系数码快活人啊， 唔系，系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梁继昌啊，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咧，仲有三个疯癫快活人，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亨， 手下留情。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土色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是10月29日，听讲就 好快寒流襲港，嚟緊㗎啦。啊，我做完節目應該好凍啊。咁啊，我哋今晚講嘅題目咧，可能都凍凍地嘅，講呢個鴉片戰爭。咁啊，依、這個直播室度有阿丁新炮博士。咁啊，另外電話嗰度咧有啊嶺南大學嘅副校長阿劉志鵬教授。阿劉兄， 係，你好， 好， 阿飛哥。 咁啊，我哋咧就係、是、依、這個丁博士係香港史嘅專家，但偏偏鴉片戰爭亦都同香港有密不可分嘅關係，因為問題香港正係因為鴉片戰爭而割讓俾英國嘅。咁、嗯、啊，丁公，可唔可以打個裝啊？因為我記得咧，就係、是、以前讀歷史中學嘅時候讀歷史咧，西史度教起呢場叫第一次中英戰爭咧、 嗯， 又唔係叫做鴉片戰爭，係叫做 trade war 貿易戰爭。咁你認為點樣定名先？應該定名係叫做啊貿易戰爭咧，或叫做係鴉片戰爭？ 嗱，即係咁，我諗咧就其實佢係當然我哋叫鴉片戰爭啦，但係佢個性質基本上係由即係商業貿易係引起嘅。 係， 咁所以嚟講就當然啦，即係嚇我哋係中國人，我哋係受害者啊嘛。咁、 嗯、 所以我哋都係叫鴉片戰爭。但係佢個性質的而且確就係我哋講翻就係由廣州十三行嘅時代，即係嗰個貿易嘅情況啊。或者佢哋英國即係自從即係工業革命之後，佢哋好多商品要銷去世界各地，咁啊睇中咗香港，即係中國呢個咁大嘅市場啊。咁但係偏偏咧，我哋就唔受佢啲嘢嘅喎，嚇、啊！即係我哋佢運過嚟啲嘢完全都唔啱我哋使嘅。咁但係我哋嘅嘢就佢好需要啊，特別係茶葉啦。 係啊。 咁你知道佢哋一日飲幾多次茶㗎啦？係 啊。 即係早餐飲次茶，十點九又飲次茶。即系中午又饮茶，下午又饮茶，咁所以佢哋每年所即系饮嘅茶好多啦。即系佢哋嘅茶叶啊，喺中国每一年即系嘅茶叶系好犀利嘅。咁、哦、变咗即系之外，当然仲有丝绸啊，或者瓷器啦吓、啊。当然啦吓，我哋啲 China 啦系嘛。咁啊，仲有其他嘅嘢啦。咁即系话，其实佢生产嘅嘢我哋就唔需要，而我哋。生產嘅嘢咧，佢就非常之需要，哦、 所以有個對英國嚟講有個貿易嘅逆差。 係啦， 但係問題啊，丁公有人更加提升到，好似啊依個有個歷史教授叫李劍龍啊，你知啊， 係， 仲有一個叫做係哈佛以前哈佛大學歷史教授費正清， 係 Fairbairn， 係。 佢又提升到話依個係一個中西文化嘅衝突。啊，劉教授，我會去到依個層次咧。 嗱，即係呢啲咧就即係歷史嘅有趣地方就係我哋唔係講緊純粹嘅所謂事實啊，咁而係我哋係對一啲即係發生咗嘅事情嘅睇法咁啊，咁即係當然呢、這個你話係中西文化嘅衝突，咁當然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頭先阿丁公講咗啦，因為大佬即係西方傳入嚟嘅嗰啲貨物，我哋唔啱使。咁都係一個文化差異嚟㗎嘛。嗱、你今天呢就唔會發生呢樣嘢。我哋即係香港係環球嘅嗰啲物品啊、美食啊都嚟嘅。咁就冇咗呢個差異喎。但係你諗下，今日你喺即係中國大陸呢，你講起即係飲食呢樣嘢呢，喂，西方嘅飲食呢都未能夠呢係喺度普及。呢、這個都係文化差異嚟。咁、所以你話提升到呢個層次去睇呢，其实冇话唔得噶，你用咗一个即系文化角度去睇个历史嘛，咁嚟其实系有佢嘅道理。不过咧，如果你话将鸦片战争定性咗为一个中西文化差异嘅一个咁样嘅一个结果咧，咁又好似即系太唔贴地啦。 哦， 我哋应该睇嗰个事情本身发生嗰个过程。里边头先丁公讲起啦，即系嗰个前因系点样嘅，跟住个后果系点？咁成件事就显示出，即系文化差异咧，其实系一个讲法，但系实际上佢有一个更加根本嘅，即系有个本质喺度嘅。 但系当时其实有个文化差异，系咪记得话有个叫做叩头嘅风波咧？即英國官員嚟到見到乾隆嘅時候，叫你三跪九叩，佢哋全部都唔肯，只能夠單膝下跪。依個英國嘅模式， 咁如果我阿丁公，如果當時英國人肯真係學，為咗做貿易啊，肯三跪九叩，會唔會好啲咧？ 好好多啊，咁 係嘛？ 呢個的確好好多，係乾隆皇帝會龍顏大悦啊， 係嘛？ 系 乾隆咪做乜把火起好似你嘅问题，你哋咩人诶咩人嚟噶？唔肯三跪九叩，即系佢如果肯咧，即系其实系咪呢啲面子问题？啲英国人好执着呢样嘢喎。 系啊，我谂佢觉得呢个系佢嘅原则嚟嘅，咁所以即系所以佢死都唔肯啊。 唔系我谂客观上系有啲即系嗱，呢个系可以分两方面嚟讨论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嗰个 world order 个世界秩序系。是怎样是哪个定的、 嗯、 哪一个国家是在个世界的中心的呢、嗯嗯、这样东西就很有趣的。即是乾隆的时候呢就很明显乾隆、认为那个世界的中心就是中国 是 就是北京嘛。那也是由中国 define 了个世界秩序，这个没什么错的当时来说、 嗯嗯。 但是呢一个转眼哇没多少年之后喂不是、啊、英国人走来 define 了这样东西。即係 redefine 咗佢，因為工業革命，成個世界又變咗，咁又變咗就係喂佢有權嚟講嘢啦咁樣。不過咧，今次佢講嘢嘅最大問題就係佢走嚟中國講啊嘛， 嗯，係啦， 即係佢入咗你嘅地方嚟話，仲話俾你聽，喂，而家你嘅世界秩序係錯嘅，我嗰啲啱嘅。呢個咧可以話頭先嗰個文化差異嘅衝突咧，都可以喺度睇得到出嚟嘅。 哦 同埋我睇到一樣嘢咧，就係、是、嗱、你話文化差異，如果我哋純粹講文化差異咧，如果佢當年運入嚟嘅唔係鴉片， 係 係 嗱呢個先係關鍵，我覺得呢個問題先係關鍵。 即係而家加咗個道德問題喺度，加咗加。 如果佢運入嚟嘅唔係鴉片，而係普通商品咧，你就可以仲可以解讀為一個文化差異。但係佢運入嚟嘅唔係一樣普通嘅商品，呢、這個先至係成個關鍵所在。亦都因為咁嘅緣故，我哋係叫佢做鴉片戰爭。 而家最大件事啊，丁公你會留意到啊，當時佢運鴉片嚟中國 OK， 問題佢哋自己英國人唔吸喎。 嗰度弊啊嘛！ 啊，如果佢哋又吸埋一份， 冇錯， 咁啊冇乜所謂啦，大家衰啊，係嘛？ 係。 啊，佢又唔吸喎，你全英國人都唔吸喎。 佢唔食㗎。 佢話嚟你吸喎。 係啊。 係嘛？咁啊，連皇帝都吸，我聽講道光都試過吸過喎，係嘛？ 通常咧就毒販係唔吸毒嘅，即係好簡單呢個道理。 佢知道即係吸唔過啊嘛。 係賣俾人飲，賣俾人吸噶嘛。 通常都咁。 所以問嗱，依個當時期啊，丁公當時期個貿易嘅逆差，即係究竟有幾多白銀啊？喺中國流出到去英國，去到咩程度要依個道光非要禁煙不可咧？ 嗱，我呢度睇到個數目字咧，佢就係、是、應該係成港成過千萬兩嘅，係嚇過千萬兩嘅白銀啊，每年喎、 啊，每年白銀， 每年喎，咁嗰、啊、個數目字係好驚人嘅， 係 嚇、啊，即係比佢每一年收翻嚟嘅税收咧係差唔多嘅啫，咁、啊、所以你係好慘啊咁。 啊，劉教授係咪當時有個勁人咧？其實已經應該比阿林則祥老早已住，林則徐更加住呢件事係咪叫黃雀之？呢、這個紅爐自興啊， 冇錯， 初初佢就上書俾皇帝，佢就話呢個問題就話呢個物質從小一個經濟問題，嗰啲問題除咗啲人吸，仲有問題就話嗰啲白銀不斷咁流出。 係啊， 冇錯。 即係其實成件事咧，頭先阿丁公講得啱嘅，因為成個明清兩個朝代咧，嗰、那個即係國家嘅收入咧，其實就唔係好勁嘅。咁你將咁大嚿錢擁咗俾人咧，咁咪即係等於。等於就成個財政會冧檔噶嘛，啊，咁你點出糧咧？點做嘢？ 但係嗰時嗰啲鴉片咁吸引人啊！聽講當時期話好多人攞啲吸鴉片，最初個流傳咧，因為佢係可以混入咗春藥嗰度。啊，劉教授係嘛？佢係其實鴉片係混入煙筒，加埋呢個，即係已經有人研究過當時期中國好多個春藥成分都有鴉片喺度。 呢啲咧就我諗都古今都係一致噶啦。而家好多啲即係遠程毒品都係令人覺得會有呢樣功效嘅。咁、因為其實佢係即係改變咗你個腦嘛，令個腦咧會覺得咦好似得 飄飄然 啊，係啦咁嗱， 成為一種享受。 就是看這個醫學問題的，可能找個醫生來討論一下去穩陣 一點，應該會上癮。但是當時期是不是丁公當時期雖然是這樣白銀流出得這麼嚴重，但是當時期吸食的人是佔全國人口不是那麼多， 我想又不是真的太多的，是的，但是始終來說我想可能是沿海比較嚴重一點，是的，我想是，但是最大問題就似乎有些兵都吃那裡糜，他們才害怕，是的， 是的， 才提出話，即係驚，即係無可用之兵嚇，無可酬之糧啊！即係呢個之響咁樣，咁呢個先至令到道光皇帝即係下定決心拍板要即係要禁啊！即係之前佢都係兩者之間，即係嚇舉棋不定嘅。 係，但係聽佢見啊林則徐見咗八日喎， 係 每日都成兩三個鐘喎。 係啊係啊係啊！ 嚇 係啊，好似話第一次咧就即係叫佢騎馬 啊。 咁啊，即係紫禁城騎馬係一個好大嘅恩典嚟。 係啊，係啊。 但係林則徐原來唔係好識騎馬嘅，因為即係佢係文官嚟噶嘛。咁所以第二日就俾佢坐轎，啊呢個犀利啦，坐轎入去啊。咁所以即係唔知佢傾咗啲乜啦。總之好似即係相逢恨晚咁樣樣，就係咁樣樣。 喺個八日就派陰差大臣去， 派咗去陰傳傳啊，陰差大臣。 但係呢個貿易啊，丁公係咪其實應該從啊頭先啊劉教授都講到？呢、这個其實呢、这個從明朝個海禁開始講起，講呢個貿易問題，中國中外貿易個海，明朝已經係海，明穆宗嘅時候已經係海禁喎。去到乾隆嘅時候就只准許一口通商就廣州。 1757年啦，嗰、那個就係廣州。其實咁嘅，其實明朝嚟講咧，就係即係基本上我哋叫做係所謂嘅朝貢貿易啊， 係 嚇，即係朝貢貿易，即係佢覺得。即係周邊嘅國家要嚟朝貢，咁佢哋跟住攞埋啲商品嚟，咁啊順便又賣下咁樣樣，咁所以呢個我哋叫朝貢貿易。但係我哋知道明朝初年啊，鄭和下西洋啊，咁但係鄭和下西洋即係去到孫中咁，咁其實已經冇幾耐咧，跟住就停咗落嚟，停咗落嚟咧就好奇怪喎，皇帝突然間將嗰個專注力咧就去咗北方，咁覺得。誒唔好再學即係落啦下西洋啦咁樣，咁甚至有啲人啊將佢嗰個成個 record 都燒曬啦，我哋知道冇咗啊，鄭和嗰下西洋嗰、那個即係官方嘅記錄係冇咗嘅，咁然之後就即係佢哋覺得都係邊患都係嚟自北方噶啦嚇，咁、所以就即係上面仲有蒙古人啊嘛，雖然趕咗蒙古人上去啫，咁但係仲有北元喺度啊嘛，咁啊所以我諗個專注力去嗰度。咁啊，所以嚟講，其實明朝就即係當然啦，即係你一海禁嘅時候咧，就出現好多走私啊。其實即係嗰個需求仲喺度噶嘛，即係你政府唔俾，一樣有啲商人係即係暗馬底出去嘅，咁所以就好多啲走私嘅貿易。到咗清朝又點咧？嗱，清朝咧佢就覺得要開關做生意，但係佢又唔想個皇朝直接同外邊嘅商人有交往。所以他就設立了一個叫十三行的一個制度。這個制度其實是一種即是隔一隔的，即是我不想直接跟他們有任何交涉，但是就那班商人呢，十三行的商人呢，就第一是規定他們多少數目，最多的時候是13個，其實有時不是13的，有時12，有時11的。但是這班商人的身份就很奇怪的，就是第一他們享有一個專利，是跟西方的商人做生意，咁西方嘅商人嚟到中國咧，就只能夠同呢十三個商人係做生意嘅啫，即係中國嘅十三行嘅行商做生意嘅啫。咁所以佢哋無論係買貨賣貨，都係要透過呢一十三個行商。咁所以呢個貿易好奇怪嘅，就係呢個行商好似係官府同埋外邊嘅商人之間嘅一個中介。就咁樣樣。咁啊，佢哋亦都有帶有少少官商嘅性質喺處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制度嚟嘅。咁我諗係清朝諗出嚟，就係佢又唔想直接同嗰班外邊商人驚，即係中間有個走盞位啊。咁所以佢就設立一個行商嘅制度。咁但係慢慢變咗行商就壟斷咗成個同外邊即係外貿嘅嗰個生意。 哦，咁但係問題變咗佢哋。嗰啲個中間制度就裏面可以涉及到好多其中嘅貪污啊、賄賂啊，嗰啲全部。 其實嗱，我哋依家知道咧，其實由乾隆開始咧，嗱乾隆啦、嘉慶其實係下過好多次詔令係禁呢個鴉片嘅，但係禁嚟禁去都禁唔到嘅。 係。 咁所以你就知道點解會禁嚟禁都禁唔到啊？因為我諗係由兩港總督一路打落，全個官僚架構 係 都係參與咗個即係嗰個非法貿易嘅。咁所以呢個即係嗰個中間嗰個利益嘅關係咧，係使到禁之不絕就係咁解。 喂，嗰時兩港啊總督啊丁公嗰時聽講兩港總督係鄧廷晶喎， 係啊， 鄧廷晶啊，然後林則徐陰差大臣去到嗰時候，鄧廷晶啊幫佢啦，但係聽講啊鄧廷晶嘅仔咧就係賣鴉片喎，係鴉片商人。 嗱，依家其實有啲研究都覺得鄧廷晶，因為佢鄧廷晶都係林則徐嚟咗之後先突然間好似好 積極咁， 好積極啫嘛，之前佢一啲都唔積極㗎。如果唔使使乜揾林則徐嚟啫，係嘛？ 所以依個就係變咗啲官場咧，就變咗好多即係，所以即係林則徐初嚟嘅時候，個個諗住，哎，好用錢啊，搞掂佢就唔知啦。林則徐依個人真係唔賣帳， 係啦，唔賣帳。咁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意外，即係由廣州嘅十三行，我諗由官府嘅人到十三行行商到西人都覺得好意外嘅。 即係以前一直都搞掂嘅，錢搞掂。 錢搞掂就唔係問題啦，係咪先？ 但係嗰時啲鴉片全部喺曬出邊海啲等船嗰度喎，唔係運入陸地喎。 係啊，嗰啲 全部都 等 船，等船全部就喺嗰度喺度攞鴉片。 有啲喺伶仃啊、伶仃島啊咁樣。 內伶仃啊。 係咯，內伶仃啊，係。 好多等船嗰度就喺嗰度走私，就喺嗰度走私船。 喂，你個內伶仃啊，好似係嘛？ 係啊，阿老。係啊，係啊。喂，內伶仃就喺即係屯門對出嗰個位嘅啫，嗰個三角形嘅島。咁即係點解擺嗰度咧？嗰度有個好處就係嗰度咧，就雖然伶仃咧，但係嗰係最接近即係珠江口嘅一個，都有翻咁上下大嘅島，同埋佢因為咧都可以避下風嘅。咁嗰時嘅做法咧就係即係佢有啲嗰啲叫做即係快蟹係嘛？ 係快蟹， 快艇咁樣。咁佢所謂快即係較為快咁解啦。就好似啊，而家喺屋邨咧，你賣私煙咁咧，你收張單咁啊，就將啲私煙就速遞去嗰、那個啊要買嘅人手上，咁就係咁解，就停咗喺出邊，咁啊就唔會擺喺岸上面。 好啦，我哋要聽首歌先，然後咧翻翻嚟繼續同大家講呢個好有趣嘅題目，叫做鴉片戰爭。咁啊，嗰首歌就係林奕匡唱嘅《榮辱戰爭》。 原谅我不再自豪，原谅我多真地落，有很多烦恼，未能破解的烦恼。原谅我为了前途，原谅我突然暴粗，已拉起白布，未来已打了输数，竟敢对天输道。万劫不保，颓然堕进荒芜。从今开始，消失殆尽。明日化灰，天憎我蠢。承认我输不起，话我街中仰望巨轮。从今开始，不敢发梦。荣辱战争，千疮百孔。难道我不甘心，炫耀一张破烂？谁天空太过空，谁口袋太过空。还是世间太忌财，拦住我挑战未来。我很想重赛，没人看好的重赛。残旧了的发射台，瞄着那里谁愿追？我不敢提爱，下层里挣扎的爱，一指错已经知错，却千台何时让我之外？从今开始消失殆尽，明日发灰，天生我蠢，承认我输不起，话我居中仰望。Oh, 11、24、39、41、42，特别号码是22。头奖无人中，二奖四注中，每注派420,000+。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75，升72，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43，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3，日元103.6，瑞士法郎0.885，加元1.28，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对美元0.76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76.26，卖出价是1,877.13。天气方面，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内陆，刮区气温正系显著下降，预料刮一个冷风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同期相关的强烈寒潮会逐渐影响本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听朝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到15度左右。听晚市区气温逐进一步降至到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的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气温仍然偏低，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0年就快过去啦， 迎接2021年，除了期望疫情快啲过去之外，阿彪啊，你做开心日报都一段日子啦，希望你呢做嘢爽手啲，同埋唔好成日搵个背脊得住我。 点解得住杜文慧你呢？因为你太靓啦，为免爱上你，唯有得住你啦。 唔怪得电台咁多人搵个背脊得住我啦。 係啊，怪你过分美丽啦。 多谢晒。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色无限，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现在这个世代，没有智能电话更新都好像不可以生活一样。世界第一部智能电话 smartphone 不是 iPhone。28年前的11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电脑展 Comdex 有一部手机第一次跟大家见面，他的名字是 Simon， 他才是世界第一部智能电话。 Simon 是由 IBM 开发的，融合了移动电话和个人数码助理，卖点就是可以收发电子邮件，同时都可以传真，有日历、记事本、通讯录、世界时钟、计算机和甚至游戏等等的功能。不过呢，当年就未有应用程式，即是啲 apps 可以下载。Simon 重大约500克，具备咗4.5寸长嘅显示屏，用户呢就可以用手指或者系手写笔喺屏幕上面触控操作，触屏嘅方式打电话，用屏幕嘅键盘嚟输入文字， 加上有記憶卡的插槽，在當時可以說是造成了轟動。1994年 Simon 在美國正式開賣，標價$1,099，另外有上台價$899，相當於今天來說超過$1,400，而且要簽兩年合約。它呢就不是好像 iPhone 或者 Android 作業平台的電話那麼受歡迎，半年就賣出大約50,000部。二十幾年前的美國流動電話服務質素都幾參差的，而且價格都不便宜。即使買了這部這麼貴的 Simon 都不表示打電話的信號就特別好。 Simon 呢還有一條電話線跟埋給你，可以用來連接標準電話插座，變返去打更可靠更便宜的固網電話，聽落都幾搞笑啊。另外呢， Simon 有個大缺點，就係電池呢大概只可以維持一個鐘嘅啫。佢講呢個正正就係致命傷落，銷售額唔可以再提升。種種原因加起嚟， IBM 就喪失咗對繼續發展 Simon 嘅興趣。喺 Simon 面世15年之後，即係2007年iPhone 先至掀起一场彻底的智能电话革命。蓝地球，冯绍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由每晚的11点起，现在中文台就有联播的特别节目安排，所以听众可以同时包括了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的朋友同我们一起收听《广东广西》。我哋而家聽眾多咗好多啦，已經加埋咗4个台噶啦，聯播啊。咁我哋今晚講嘅節目嘅題目咧就係叫做鴉片戰爭。咁啊，記起咧香港曾經出現過一次叫鴉片戰爭嘅教學嘅新聞，話有個某小學嘅老師教小二嘅時候咧就講到話鴉片戰爭咧係由英國人咧燒鴉片而起嘅，唔係英國人運鴉片，係鴉片人英國人燒鴉片。咁所以我其實講起呢啲教學咧，其實一個最好嘅方法咧，最好就去而家疫情唔得啦。如果疫情過後咧，其實應該唔知阿丁公應該有去過咧，就東莞虎門嘅鴉片戰爭博物館。 去過。 阿劉教授都去過啊。 係冇錯。 啊，嗰度直接就可以睇到當時林則徐點樣燒煙。 冇錯。 啊，就喺嗰個地點啊，就林則徐燒煙池嗰度，大家直情可以喺嗰個鴉片戰爭博物館嘅門口。 冇錯。 睇過燒煙池。 冇錯。 好多人以為燒煙係用火燒嘅，又唔係啊嘛。 錯。 嗰個唔係火字边个烧啊？ 系啊， 系销售个烧。 系啊， 一灰嚟 嘅。但系我哋以前咧，我试过有一次一个好大型嘅，即系鸦片战争嘅研讨会啊，有个好出名嘅教授，佢居然犯咗呢个错误。 系啊， 佢真系以为烧嘅。 佢真系用火烧。 佢以为真系用火烧。 哦，应该去佢应该去嗰度睇睇。你用嗰啲盐水， 系啦， 加埋嗰啲石灰，咁啲水就煲滚晒。 冇错。 咁然后嗰啲叫个海水浸流法啊。 冇错。啊， 要运出去海水嗰度。 冇错。佢等潮水退嘅时候就全部吞晒出去。 啊，初初好似唔系喎，丁公初初有用桐油喎。 系嘛？ 用桐油连埋嗰啲土烟。煙膏啊，咁但係一發覺都唔得徹底，因為問埋咗之後咧，嗰啲人咧埋掘翻出嚟，都仲有3-4成， 仲有三四成 鴉片， 係 啊，所以 唔夠徹底 啊！依個海水浸流法就徹底，所以 最好呢個方法。 嗰個博物館幾好噶， 幾好㗎，幾好㗎， 好詳細。 其實好耐以前去過啦，因為 佢最初開嘅時候咧，都問我哋攞嗰啲相嘅，即係喺藝術館嘅年代。咁因為即係我哋香港藝術館有唔少嘅呢啲畫咧，都係講即係鴉片戰爭嘅嚇。咁即係所以係譬如我哋見到嗰只。即係英國咪嗰只輪船咧，嗰只鐵嘅嗰只復仇神號啊， 係復仇神號， 即係我哋都有呢啲有呢啲畫嘅， 可以睇。 咁啊，所以係啊，嗰個虎門銷煙嗰度好值得去， 好值得去 睇，做得唔錯添啊！佢哋， 我記得我去睇嘅時候咧，最令我即係印象深刻咧，就見到佢哋show咗一個女明星，我唔記得叫咩名咁，因為要演一個。吸鸦片的人，所以他自己要想演得好你试吃鸦片、试吸鸦片来演戏， 怎 知道就死了，试了之后就真的上瘾了， 上 了瘾，他以后就全部以后就不行了， 哎呀惨了， 其实他的初心就是要，即是初心，初心就是想试一下饮食鸦片究竟是会怎样的感觉来演戏啊，你这些不可以试的，真 的为了牺牲啊， 是牺牲，不过其实丁公啊，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去过，另一个觉得除了鸦片战争博物馆，另一个博物馆我去过都很值得，觉得就是一个清莱的金三角的鸦片博物馆， 这个未去过了， 哎，我介绍你去， 我未去过清莱， 刘教授有没有去啊？青莱啊， 我净系 唔系青米， 我去到青米啫，就冇去到青米。 唔系金三角，就系正喺金三角嗰度。 哦， 啊，嗰个叫做 OPM Museum。 哦 ，OPM。 咁就嗰个博物馆咧，我初初就话去到得我同我太太两个人喺度嘅，冇乜人，我啲几个人，你几啲唔识货嗰啲人。 系。 跟住话，但系嗰个博物馆之所以好咧，佢就收晒所有嗰啲鸦片烟嘅品种，同埋所有鸦片烟嘅烟具。 哦， 哇！啲烟枪系点啊？嗰啲烟藏系点啊？个吸法系点啊？啊，全部令你大开眼界，反而喺鸦片战争博物馆睇唔到。 就反而冇呢样嘢啊！ 系啊，佢收晒所有烟具啊、烟枪啊，所有各方面，而且就系中国货喎。即係中國啲王朝啊，嗰時嗰啲嘢話係中國嘢嚟喎，全部。 哦，犀利喎！ 啊，唔係外國嘢嚟喎。我話嚇好嘢喎，真係全部。 好嘢啊！ 即係你吸鴉片都可以吸到個地步，好鬼精緻嘅，全部都係真係精品嚟。 係啊，即係因為即係有譬如有啲可能係象牙啊，即係嗰啲咁。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好骨子嘅。 好骨子嘅，好骨子嗰啲當時啲吸法咧，全部就好骨子各方面可以講。所以嗰時林則徐咧就佢燒完煙之後咧。但是他已经是林则徐已经是听说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关于对方叫做知彼知己百战百战不殆。 是啊是啊，他去到广州之后呢，他就其实是找人翻译了很多西方的书籍。 是。 因为那时候英国人在广州有份叫做这个 Chinese Repository, 他是找人帮他译了到中文。 是 是。其中一个帮他翻译的是哪个呢？就是梁发的仔，叫梁俊德。梁发就是第一个基督徒。他的仔叫梁俊德。因为那时候我做少少研究就发现，即係博物館呢個字係梁俊德譯，廟師人呢個字係梁俊德譯做中文嘅，就係咁樣樣，所以幾有意思嘅。所以即係其實林則徐係真係知己知彼嘅，佢係做咗揾人做咗大量嘅翻譯嘅工作，咁就即係都掌握咗西方一啲嘢啦，咁樣樣即係。 但是他这个还有一个要提的，就是林则徐的高足叫做魏源。 哦，这个不得了。 这个魏源就跟着就写了一本《海国图志》。 没错， 没错。这本就只是研究西方，研究世界，即不要只是北京，就是整个世界中心。这个魏源这本书好。我们以前有个朋友丁公和刘教授都认识的。就是陈耀南教授。陈耀南刘教授知道陈耀南教授的博士论文就写魏源。 是啊 没错。魏源 研究嘛。 他就研究魏源。但是魏源这本书听说就不受中国人班，就去了 日 本。日 本人就欢迎。 是的，就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个就是鸦片战争的一个。我不到就得益者反而是日本人。 是啊是啊，因为他在日本呢是不断地重印这个海国图志。我正话提到这个博物馆这个字呢，亦都是这样传到日本的。所以日本反而现在我们很多人以为是即係博物館呢個字係日本傳入嚟，但其實是出口轉內銷， 即係出咗去轉翻入嚟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即係其實日本人變咗喺海國圖志嗰度認識咗呢個世界啦。 不過頭先阿飛哥講藝員咧，同阿林德徐個關係都幾有趣嘅。 係， 因為嗱，你藝員咧就係我哋而家睇就係即係當時嘅啟蒙嘅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係咪？咁但係佢林則徐咧就調翻轉嘅，即係佢打完鴉片戰爭之後咧，佢其實個人咧好得意，佢打完咗之後咧就翻轉頭咧就越嚟越保守，即係去到個位咧，去到翻到鄉下咧，佢即係俾人貶咗官啊，喺伊犁 一路係貶咗伊犁， 係啦，翻到鄉下福州啊，喂佢咧就即係主張咧就叫當地啲官員喂。封咗个城，唔俾啲传教士入嚟。即系所以呢个系好大嘅 contrast 嚟嘅。即系当时其实阿林则徐咧就反而艺员就冇林则徐咁好彩。林则徐就企咗喺成个即系嗰个即系世界秩序嘅转变嘅即系边缘上边，就睇到西方最厉害嘅文明咧。 系， 因为佢同英国打过仗嘛。咁先打贏後打輸咁啦，咁佢睇到其實自己中國嗰啲咁樣嘅女師咧，係同人爭咗一決嘅，但佢睇到曬，佢自己喺日記裏面寫嘅，咁但係咧唔知點解佢離開咗廣東之後咧，越嚟越咧就翻轉頭。你頭先丁公講佢喺廣係去到燒鴉片之前咧，就揾咗好多人翻譯啲嘢啊，佢自己都學埋嗰啲。英文啊，葡萄牙文啊，咁即系好积极啊，去了解西方， 同埋睇西医啊， 系睇西医， 走去新豆栏街度睇啊， 系啊，即系好好笑啊！但系咧，但系打完咗之后咧，唔系啦，佢翻翻转头，变翻一个即系嗰个年代嘅好主流嘅嗰啲咁样嘅中国士大夫， 系 啊，咁啊排外嘅。 系， 咁呢个系好特别， 好变咗一个艺员就变咗系一个前卫分子啊，林则徐变一个守旧派， 冇错啦， 即系等于当年康有为同阿梁启超嘅分别一样， 系 两个本来两师弟两师徒， 变 咗康有为极度保守，要复辟，梁启超就唔同吓。 梁启超反而个思想与时并进， 系啊， 嗱林则徐就一路都越嚟越顽固啊， 系啦系啦，冇错。 不過文則徐咧，我又要欣賞佢咧，就話佢做陰差大臣去廣州咧，佢就話喺嗰時當時期一個共事嗰度，召咗咗四間書院越秀啊，粵嘅幾間書院啫，就有600多個考生，出個考試題目就叫啲考生，考試題目就係講下禁煙嘅政策，同埋列出你所知嘅所有人邊個販賣鴉片嘅名單，呢個考試題目嚟嘅，哇喺嗰度攞曬料。喂，依招高明嘅依招 啊，同埋有几间书院好有名啊，越秀书院嗰啲好劲啊， 系嘛？600多个考生，全部就考试题目都要定，话啲年青人咪梗系咁啊，为想照写咯，系嘛？全部个个都知噶， 呢个高招 啊，依个用依招嚟攞，唔系啊？ 睇下你问啲官就冇噶 啦，问官定系隐瞒啫，问啲学生， 好嘢， 呢个余林则徐就系谂到依招就好嘢系嘛？全部可以得啲。不过我想问你两位倾倾啊，因为当时期除咗禁烟派咧，仲有一派咧叫持禁，即系要讲和嘅，唔打仗，呢个就歧善。即系讲下歧善呢个人好嘛，丁公。 嗱，歧善咧，其实即系咁，因为歧善咧就即系嗱，林则徐啊，即系变咗系正派噶啦。 系。 咁啊，歧善就变咗反派。 歧善都叻过， 但系歧善系有少少冤枉嘅。咁当然咧，亦都有啲人帮佢伸个冤噶啦。因为林则徐面对嘅英军只系一队细嘅军队，即系个海军。但系歧善面对嘅系。英國遠征軍成支軍隊係對到正旗線嘅。 當時佢喺天津嘛， 係啦，冇錯。佢首先佢嗰陣時佢係直隸總督啊， 天津係咯。 咁所以就後屘就派咗嚟廣東。 佢都做咗啲知彼知己功夫啊。 佢做咗好多功夫嘅，佢知彼知己，同埋佢係打算用懷柔嘅方法。 知道冇得打佢。 唉，佢反而知道冇得打，佢反而知道冇得打。咁所以但係就其實。以為呃到英國人翻嚟廣東好叻㗎啦嚇，咁啊！但係佢其實，因為我嗰陣時我都睇過少少嘅，就係佢英方嗰邊出嘅召會咧，佢係唔理嘅， 唔理，完全唔理。你嚟一封我又唔理，第二封唔理，用拖字決。所以拖到最後咧，就係去到1840年，去到1841年嘅一月嘅八號，唔知七號定八號。最後即係英，即係呢個義律咧，就冇咗耐性啊，走去打虎門。咁所以其實佢都係叫做有啲策略，同埋佢係有啲冤枉嘅，因為佢真係面對住嗰隊軍隊，咁亦都知道一打就實輸嘅。 但係佢問題啊，丁公佢當時簽嗰條川備條約 係。 其实就话未经皇帝批准同意噶嘛，佢自己私自。 但系其实系英国嗰边又唔承认，我哋呢边又唔承认噶。 冇人承认嘅呢个。 冇人承认噶《川美条约》。 但如果睇翻《川美条约》，已经喺外交上嚟讲，已经令到清朝损失最少嘅条约已经。算唔错噶咯。 其实 外交上 可以系咁讲。 其实呢个世界永远系咧，你一路打落去咧，你越打，你就付出嘅代价越大。即係你嗰個條約就一定更加辣嘅，即係你好簡單嘅就係北京條約係比天津條約更加辣嘅，係 哦 係 係， 就係咁解啫嘛。即係所以你最好就係盡快就唔好打，因為你打落實輸，一輸咧你嗰個賠償更加大。 唔係你初初道光好惡㗎。召晒所有各个地方全部要齐集，要剿夷。但系后屘因为英国人打完天津一路跟住打埋打到依个镇江，打到江陵，即系而家嘅南京啊。咁佢要投降啦。 佢实要投降啦，去到南京。 去到南京，即系 cut 咗佢个京杭大运河嗰条线，佢就要投去到嗰度。 个经济嘅重心喺嗰度。 即系我哋而家叫南京条约，当时叫 江陵。江陵， 江陵唔系叫南京，嗰时叫江陵条约。 就喺只船上面啊嘛，签噶嘛。 系啊。 嗰只 Cornwallis 啊嘛， 但听讲英国人最初好似系阿丁公听下，咪佢哋首选唔系香港嘅， 佢 系 舟山， 舟山， 佢舟山啊，佢哋唔系选香港嘅， 系啊，首选系舟山。 其实当时即系Palmerston 啦吓， 系 Palmerston 俾阿义律嘅佢嘅命令咧，就系其实系叫佢攞舟山嘅，咁其实义律系完全。即係變咗係違背咗上司嘅指令， 哦， 因為佢喺廣州嗰段好長時間啦，因為佢做駐華商務總監嗰段好長時間，佢變咗對香港比較熟，因為即係燒煙嘅時候咧，就趕咗佢哋出去，佢哋就走咗嚟香港，咁所以佢哋喺1838-39年嘅時候，其實佢哋有段好長嘅時間咧，佢哋都係喺香港活動。所以收尾先至有嗰、那個即係咩舊咩即係嗰幾場戰役啦，嚇咩川備之戰啊，乜乜之戰啊， 九龍海戰 啊，就因為佢哋嗰班 官衝之戰， 係啦，官衝之戰就係因為佢哋嗰啲英國船咧，已經係喺香港附近活動啦，已經。 哦， 嗰啲係即係唔係好打得嘅英軍嚟嘅啲。 冇錯，嗰啲仲未係正式嘅，即係正規軍仲未嚟。 所以呢個都係有個好尷尬嘅地方啊！即係喺呢個即係鴉片戰爭最早期嘅衝突裏面咧，喂，中國贏曬㗎， 就係咁先敗， 咁先敗啊嘛！咁佢話大佬幾勁我哋咁，咁啊後來人哋嗰啲真係打嗰啲人嚟到咧，就大鑊啦，係 啊， 初初贏曬。 不過周生呢個故事都有趣喎，真係嗱，其實佢哋嗰個計劃咧。因为其实鸦片战争是在上面打的，不是在香港打的。 没错。 咁其实佢就霸咗舟山嘅。曾经是已经霸咗呢地方。但呢个地方呢就即係水土不服啦。另外就係佢霸嘅时间唔係几好，即係太热啦。 嗯。 咁就同埋啲村民呢，即係当地啲村民都好巴闭。 呢个神奇呀、啊。 神奇到真係不得了。只要你嚟我就整蛊你。整蛊到点呢，只要走晒唔賣嘢俾佢走晒。变咗。英軍咧又好輪漲，又係水土不服啦，因為即係佢要食沙律啊嘛，咁樣冇乜都冇得食，咁啊搞咗一輪咧就病死好多人嘅，咁所以搞唔掂啊！ 好啦，劉教授，我哋聽首歌先，翻嚟再繼續傾啦，係嘛？呢、這個就係林子祥唱嘅《千支針刺在心》。 你何故牵走了我的一颗心，更何故竟不顾已行，还令我的爱仿似在泥里陷，爱人你何残忍，你何故不问问，你何故竟毁碎我的心，难道那些快乐不再令你留下空醉月，怎相信人，一颗心一颗心插着针，他的痛苦有谁问，千支针千支针刺在心，心爱仍着的血身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0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有40多宗初步阳性个案。食物及卫生局表示，扩大强制检测的范围，如果同一大厦在2个星期内有2个无关联的确诊个案，当局会要求大厦居民和访客接受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沙田沥源村荣瑞楼和平石村蓝石楼的居民和访客都需要强制接受病毒检测。他又说，日前发现污水样本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彩云村丰泽楼有3人初步确诊。另外，张竹君说，经基因分析之后，8名今个月由英国返香港的确诊人士感染变种新型冠状病毒，其他个案仍然正在分析。12港人案其中10人的案件，昨日在深圳盐田法院审理，法院择期宣判。有家属接获官派律师电话，表示其中10人将会在听朝10:30宣判。保安局表示，内地机关正是按法制处理案件，特区政府不会干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执法、司法和惩处机制、惩处制度。现行内地法律只列明被拘留人士有权在羁押期间和他的律师会面，而罪犯在监狱服刑期间可以按照规定申请会见亲属或者监护人。发言人说，按照一贯做法，驻内地办事处为在内地被拘留的港人或者家人提供协助的时候，会按要求提供适切的意见和资讯，但是不会安排探视或者陪同亲友探望。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被控去年5月在立法会示威区毁坏国旗，被裁定侮辱国旗和非法集结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监4个月。辩方呈上8封求情信，撰写信件的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裁判官判刑时表示，案发当日钟汉林主动伸手拉断旗杆，跑到空旷地方跳高抛起国旗，意图令更多人睇见。当时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在场，案中的国旗是保卫香港运动持有。考虑到求情理由、犯案时间不长和没有证据显示有预谋，作出有关判决。案情指19岁学生钟汉林被控去年5月14日在立法会综合大楼指定公众活动区，联同其他人公开以故意玷污方式侮辱国旗和参与非法集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413点，升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37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54，日元103.55，瑞士法郎0.885，加元1.281，人民币6.532，英镑对美元1.35， 欧元对美元 1.225， 澳元对美元 0.7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 1877.01 美元，卖出价是 1878.05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气显著转冷，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朝早气温大约12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气温上升至到15度左右。星期三夜晚的市区气温进一步降低至到最低的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北风，离岸同高地吹烈风。展望除夕同元旦，市区朝早气温更加降至7-8度，新界再低2-3度，天晴同非常干燥。周末期间朝早的气温仍然偏低，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体坛竞技， 故事细微。 邓亚萍13岁已经赢咗青少年冠军，15岁已经做咗亚洲冠军，点知国家队唔要佢？ 系噶，都系 1.5米。 香港浸会大学体育学系教授刘永松， 张哲林咧就是、河南省嘅省队教练，佢话所有人都拍低波起唔到手，大部分对邓亚萍嚟讲都系高波都可以起手，就啱嘅噃。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中国点点点，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今次想介绍一位香港诗人、散文家、翻译高手李国威。他在九龙华人书院毕业，后来就在一间中学教书。他自己咁讲过，有一年他教书里面的中学班里面有一个顽皮的学生，亦是姓李，亦是叫做国威。教书的李国威曾经在课堂上训斥那个学生李国威，李国威，请你集中精神。讲完他想起自己也不禁失笑，但是他说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又挺喜欢自己这个名字。 往后他转投报馆从事新闻工作，从报馆到电台和电视台当新闻编辑，一去15年。70年代和中国学生周报结缘，任编写工作，最后转投书籍出版界。英年早逝的他著有散文集《只有今生》以及《犹在今生》，还有朋友为他出版的《李国威文集》。 李国威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留下的文字，或暖或淡的情味尤其算荣，真是自成一格，叫人感情可以融入在他的文字之中，情味无穷。香港散文作家之中，他应该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者，很耐很耐没有重读他的文章。近日因为多了在家看书，于是寻回那旧的藏书，竟然被我找到他的作品，于是就坐在地上一页一页这样重温。故人远去了，情意就犹在，惹我唏嘘。国威的散文娓娓细道， 青蛙绵绵，可以话系好有个人风格嘅生活书写。 我哋可以话佢写嘅散文系清新绚永嘅散文式小说，或者系小说式散文。呢种说法纯粹系就住李国威绚永嘅文字特色同埋生活不足嘅铺排而讲嘅，可谓上体裁衣，纯然由文章中嘅内容同埋形式相剑合璧而作出嘅一种特别文体。 李国威两本小说或者散文集，坊间的确好难揾得到，大家要读只能够去图书馆去那里找了，或者有心的出版社其实可以重印他的书，令到新的读者有缘可以亲近亲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仲有最后半小时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讲鸦片战争。咁直播室度有主持岑日飞，有丁新炮博士，另外电话度咧系有呢个岭南大学嘅副校长刘志鹏教授。阿丁公啦，讲起鸦片战争咧，似乎一件事啊同香港有关，或者你可以讲讲就系话，有啲人话系鸦片战争嘅导火线就系、是、呢个林维喜事件。 哦，是啊，是啊， 是咪、啊、导火线嚟嘅？ 系系，应该都系其中一个导火线啦。咁、啊、因为 咁啊，依个同香港真系香港发生啦。 呢个真系香港发生。咁啊，即系话呢个嗱，其实好有意思嘅。呢、這个林维喜究竟系边度人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好有趣，因为其实你知道蒲江嗰度咧有姓林噶嘛。 啊， 咁啊，即系嗰啲其实是莆田过嚟嘅，即、就、系、是、福建莆田嗰边过嚟。啊，咁所以呢個林維喜究竟係邊度人咧？我一路都好好奇。咁當然咧，佢就係、是、即係俾一啲據說啊，唔知係印度兵定咩啦，反正都係即係英國軍隊裏邊嘅人咧， yeah. 就即係唔知係點樣醉酒飲醉酒就、yeah. 即係打死咗佢咁樣， yeah. 即係好似話唔知係要即係調戲良家婦女，咁佢又睇唔過眼，就結果打咗嗰幾個兵咁啊，打死咗。咁啊，呢個變咗咧，就係即係佢哋就最初就諗住係賠償就搞掂噶啦，即係自己賠償搞掂。咁啊，收尾呢件事傳到去林則徐嗰度，就當然係要佢交出兇手啦，即係用中國嘅法律就梗係處斬噶啦咁樣。咁所以結果即係中英雙方呢件事又喺度拗起上嚟。咁啊，成为系另外一个导火。 英国人轻判啫， 轻判 可唔可以先送翻佢翻英国？即刻唔使坐监都唔使坐。 通常都系咁噶啦。 啊， 佢哋通常都系咁噶啦。即系如果系军队犯事，即刻调咗佢翻去。咁、 啊、 你又唔可以捉翻佢翻嚟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即系就系咁啦。 所以就成为一个导火线。 亦都系其中一个导火线啦。 又系一班人吓，呢个全部刘教授，我补充啊，林维喜事件。 林维喜就其实就系、是、引起即系九龙海战啦，呢、這个即系、就是、因为林则徐咧，其实你讲翻头先翻转头，我哋即系新闻之前啊，岐善咧同林则徐咧嗰个世界眼光系好唔同嘅。即系如果呢单嘢系岐善嚟处理咧，咁咪喂赔钱走人算数啦，系咪先？ 是 即其实呢啲系即其实系掌握咗成个形势， 系 咁啊睇到中国同英国之间个差距，系唔够打。但林则徐你发现咧，佢好惯嘅，佢落到去广东咧，我话知你，我烧你烟啊，你唔好搞啦，啊你杀咗人，交翻人出嚟，再唔系咧，你唔交啊，封咗澳门，外国人全部都唔准嚟。 系 喂呢下嘢咧，其实都几大阵仗，即系你封咗澳门咧。就唔准英國人喺度留啦， 趕埋 就直情趕埋出去，直情即係等於係對英國宣戰係咪？咁所以呢單嘢咧就係導火線嚟嘅，真係。 係 如果是期限處理就不會這樣。 期限你想說的期限呢，其實他最精彩就是他那時底下簽了那個整了那個村備草藥，村備其實呢結果是真的 是輕過那個南京條約很多的。 但這個劉教授，這個村備條約是其實這個村備條約在結果後來被道光收監抄家。 是 是啊其實 他不是沒有道理的期限，他就說喂現在搞成這樣，不如好像澳門這樣，我們整個香港給英國人在這裡就行了。 他那時候好像提香港，應該是香港仔是吧， 總之就是香港島一個地方呢， 其實這件事是爭過的， 爭過的究竟是不是指香港仔， 等於澳門、其實挺有趣的這個眼光、是當然他就當然不行，就給道光就是動他，但是英國人呢就真的叻到絕，就是你簽你搞了這條約嘛，我就霸了香港島， 有理沒理霸了你先、 喂，講講下咧，180週年喎，嚟緊。 係啊， 1月25號 啊，出年啊， 係啊，嚟緊呢個1月25號咧，就係英國霸香港島180週年紀念。 齊頭啊！因為佢哋25號就登陸，26號就升起支旗啊嘛。 係， 冇錯。 咁但係咪歷史上有個轉折個諷刺咧？就因為香港歸咗英國，咁然後將英國變成一個叫東方之珠，係咪丁公？呢個係少少諷刺喎、 可以咁講嘅。嗱，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哋要將呢樣嘢分開兩方面嚟講嘅。因為依家有啲人就話：，好彩係因為嚇、 即係割讓俾英國。 即係我覺得咁樣睇，即係當時嚟講，即係南京條約將中國一個地方俾英國人攞走咗，呢、這個當然係即 係 呢個恥辱嚟嘅。呢個係無可否認嘅事。其实冇话肯定嗰个地方会发展得好嘅、 啊， 即系我哋唔能够用今日个最后个结果去睇翻嗰个时候嗰个决定、所以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当然，即系因为英国人喺嗰度做生意，咁啊即系吓又英国有佢嘅法治啊等等啦吓，咁啊所以就即系有好多公司法啊等等，咁啊所以好多公司喺香港就即系注册，咁、所以香港又即系我哋又向住东南亚，又向住。即係呢個太平洋嗰邊咁、變咗我哋嗰個貿易嘅發展好好，咁呢個係其後嘅事嚇、就 仲有就上海咧，係咪啊？ 係啊， 上海都應該多謝英國鴉片戰爭咁樣計數。 係啊，其實上海 係通商啊嘛，係咯， 係啊，係啊， 即係呢啲咧，呢啲咁嘅結果論咧，其實係好戇居嘅。 結果論係唔通嘅， 即係你唔應該唔可能用呢樣嘢去睇歷史。 但是问题就事实上香港对今日中国是贡献好多的。 哦，非 常。因为我们是不是刘教授同不同意，如果中国的搞改革开放没了香港就没那么成功。 是、这个的确真的。 我想甚至不可以说没那么成功。 是。 根本上我想。是啊，绝对是。 你俄罗斯唔夠中國嚟，因為俄羅斯就冇一個好似中國嘅香港嘅。 冇錯，同埋佢冇咁多華僑。 啊、 我哋天華僑犀利。 其中香港嘅一個好偉大貢獻咧，就係即係而家當然，而家我哋諗翻轉頭咧，中國改革開放到今天咧，有一樣俾人即係救病得最緊要咗，喂嗰、那個即係土地房屋制度好昂居、哦，中國咁多地搞到咁興。喂，呢單嘢係香港人教噶嘛？香港人教當時一窮二白嘅中國點樣用土地嚟，即係將佢變成咗資本就可以發展啊嘛！嗱，即係今日當然係有辣有唔辣啦，但係呢個咁樣嘅招數咧，就真係香港嘅 legacy 啊，呢個冇得講嘅。 不過講翻起鴉片咧。我就諗起後來鴉片中國人，譬如到咗30年後1840至42鴉片戰爭咧，到咗太平天国時代嗰時期，吸鴉片嘅人咧已經係多過鴉片戰爭時代應該多10倍。但係當時期嘅鴉片唔係印度嚟嘅鴉片，應該係土煙，全部但係太平天国嗰啲。嗰啲有種嘅， 自己種嘅， 啊，吸土煙嚟嘅已經， 冇錯， 係嘛， 冇錯， 已經冇咗個鴉片嗰種英國用印度 都印度公司啊，然之後印度運呢個鴉片到中國呢個歌仔冇得唱噶啦， 冇錯， 中國人吸翻自己嘅鴉片啊，自己嘅恩叔啊， 哇！嗰、那個年代啊，阿許乃濟提出嚟， 係啊， 就係呢樣嘢啦，即係佢就話。即係倒不如自己撞咁樣就唔使依賴呢個，即係唔使咁多白銀流出去啊嘛。係 啊係啊 係 啊， 就呢個睇法。 所以要唔同曬啦，係嘛？全部依個到咗太平天国年代1870嗰陣已經全部改觀曬啦， 冇錯冇錯。 所以問題就依個好有趣嘅，依個香港依個因為鴉片戰爭而究竟頭先我哋講到日本得益啦， 係 啊中國得而家中國得益咧鴉片戰爭之後第咁就第一次呢個叫第一次中英戰爭，咪到第二次啊？丁公， 第二次就撈教啦，因為佢係由 英法嘅 一八五係啊，加埋法國添啊，真係 法國佬都玩啦。 一八五六五七五八，即係嗰個比較長嘅，打咗好 耐嘅 時間，打咗好耐，打下停下停下打下咁樣樣。咁嗰個就更傷啦，因為最後去到1860年就燒埋呢個圓明園，呢個就非常之結啦。 係 真係。因為道光就走鬼咗去承德啊嘛，走咗葉台啊嘛，即係 匿埋 匿埋啊嘛，咁啊， 佢係一個失敗嘅皇帝喎，道光 絕對失敗啦呢個 人， 但係佢未做皇帝之前好勁喎。騎射啊、武功啊、槍法全部都好掂過，即係喺佢個阿爺面前啊，好英明神武嘅喎，喺乾隆面前啊，佢係嘉慶嘅第二個仔啊嘛，嘉慶嘅大仔死咗啊嘛，夭折咗啊嘛，係嘛？不過佢係青年單位，嘉慶係咪點寫係咪中風咧？中風或者係心臟病咧？佢都係暴斃嘅。太肥啊！ 慶睇先啊，嘉慶 佢個廿五號死，廿四號仲去拜廟啊， 係嘛？ 係啊， 哦， 跟住第二日佢就冇肺啊，應該係太 肥啊，叫做 嚇猝死， 猝死 太肥， 係可能肥個頭， 肥個頭就好易中風嘅。 阿飛哥講呢個第二次鴉片戰爭呢個名都幾有趣， 係 即係其實呢個即係其實同鴉片嘅關係唔係好大，其實冇乜關係添嘅。 係 啊，即係但係咧就即係中國就將佢定名為第二次鴉片戰爭。 我記得我哋以前讀書嘅時候叫英法聯軍之役。 英法聯軍之役啊嘛，係啊， 佢英文譯過嚟啊嘛。 係啊，冇錯啦啊， 即 係咁啊，而家都有個英文叫 Second Opium War 嘅。 係冇錯 啊，咁啊，但係咧其實都有意思嘅，因為咧。由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咧，正正好就係即係一個第一階段嘅呢啲即係所謂列強侵華嘅結束。 啊， 因為60之後咧，就跟住開始有列強運動啦。 係，冇錯， 係 啊， 洋務。 洋務 啊，冇錯啦，即係嗰兩 到1894就禁戰爭就攞一個埋單。 冇錯啦， 係階段性。 啊！ 所以嗰20年咧，由1840到1860咧，即其實好值得研究嘅。 但系我哋依家咧就即係覺得有一樣嘢好可惜嘅，就係1840年我哋輸咗之後，其實係乜都冇做到嘅。 哦， 並冇喺嗰場仗度學習到乜嘢 嘢，係啦， 冇反省， 咁就嗰20年就白費咗啦。 哦， 係啦，正正我剛才講話林則徐咧，其實有一個即係最優越嘅條件咧，佢睇到當時咧，中國同西方嘅差異。 嗯， 但系咧佢就冇，佢寫低咗喺日記裏面嘅，但系佢就劈埋一邊咧，佢就唔咁理啦，就翻翻轉頭，就行翻去嗰個主流嘅中國士大夫嗰種中國中心嘅嗰種心態。 嗯， 咁其實佢哋唔信西方會搞得掂。中國喎，因為中國唔大嘛，整多劑執多劑英法聯軍打到去北京， 所以反而係日本人咧，日本人咧，佢睇見哇呢個老大哥都輸咗俾英國，唔好制啦，唔好打啦，係 啊， 即係反而佢吸收到教訓， 係啊，美國佬佢即刻投降，喂， 即刻投降。黑船去到即投降，系嘛？ 系啊， 就咁样。所以佢哋反而就系我哋付出嘅代价，系佢学到嘢。 哦， 系啊。 但系英国人都系避忌讲鸦片嘅，因为当时期嗰个 Gladstone 啊，讲话呢场仗系令英国永远蒙羞。 系 Gladstone 系 Gladstone 讲话喺国会度讲。 啊、我哋武打场永远令我哋永远蒙羞，所以佢而家不过佢哋照讲《南京条约》啊，冇提过鸦片一个字， 一个字都冇提到， 吓、 啊，所以咪继续咯，继续卖鸦片啦， 系嘛？你话鸦片战争咩？话偏《南京条约》系第一条不平等条约，但系你立咗个先例，以后啲不平等条约嘅陆续而嚟啊， 系呢个第一条， 呢个第一条噶嘛， 系啦， 系嘛， 系啦。 啊！賠錢啊，各地啊，各方面全部都算係苛刻嘅喎、啊。 跟住佢又同呢個法國同美國又簽咗條約咯。 啊，仲有嗰啲咩咧？跟住嚟嗰啲咩治外法權嗰啲，全部都係真係呢啲嘅，仲更加不平等。 冇錯，冇錯， 係嘛？ 冇錯， 即係冇曬主權。 所以我哋通常都話呢個係中國近代史嘅開端啊，就係、是、呢個鴉片戰爭。 嗯， 嚇、 啊。哦， 又好錯，有趣喎、啊！鴉片戰爭六十年之後就。就1900， 系 咁又系一个阶段啦，系嘛？ 嗯， 即系你睇到1900咧，其实就系即系最差嘅时候嚟噶啦，中国、 哦、 几乎散晒噶啦， 系啊， 系嘛，几乎散晒， 系 咁啊，所以1900当然同今日有关系，庚子嘛， 庚子年啊， 庚子年啊，所以你话庚子年几湿滞咧，系咪先？ 唉，而家未过， 飞哥最熟 啦，鼠年啊，最大湿滞就话每逢庚子年选出嚟嘅美国总统都系不得好死嘅，而家我系跟拜登贪心紧， 佢年纪仲咁大啊， 佢出问题就变咗何锦丽上。 有機會啊！有機會 啊！咁又 啊，呢、這個就好有趣啊！呢、這個你即係拭目以觀啊，係嘛？究竟美國會搞成點啊？又喺啲依個 COVID-19 啊，唔知究竟會 唉，呢、這個真 係啊，依、這個唔知點樣樣啊！ 真撈搞、 啊，尤其地冇經，地冇經嗰個人民死一半啊，唔知點搞出嚟講依個辛丑年啊！ 系嘛？ 辛丑和约，辛丑年，人民死一半，你睇下。好啦，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听晚咧就系林佩你主持嘅节目，叫佢讲嘅题目叫做《家暴之谜》。咁请嚟嘅嘉宾咧叫做黎清文。最后我哋播首歌就叫做《细说叫喊》。拜拜， 拜拜。 光赤脚亦感到落头，试过与你为贪欢乐自由，放任远走，懒理世界梦想涌进星宿，浸过两臂汗水，请继续流。为何要淡忘？为何要淡忘？年轻的心在狂，曾是那样狂，从未怕阵亡，无从放弃，纵使累透，世界继续去，我也继续追，青春的火里快烫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冷雨会粉碎，拼走了字句，唱进了心里暖暖的火堆，叫喊别怕，做我活都不屈便对，回头匆匆一百岁。每次照镜亦不敢面对，眼老去日子不愿伴随，我拼命去追，每个战友活得快乐登对，我却跌进雾里渐离堆，继续要淡忘，继续要淡忘，遗憾一生跟在旁，为何要淡忘？为何要淡忘？能奋斗却不愿斗，世界继续去，我却要后退，青春的火里快烫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挫折会粉碎，拼就了字句， 里